晚上，西北第六作战旅便收拾好了行装，从右玉山向左云山方向进发，预计两天之内抵达。按照 P5092 的要求，大家要趁着王氏和远征军团打仗的时候快速行军，抢占左云山的有利地形。不然等双方休战那段时间，左云山可就没那么好战了。如今第六作战旅并未在战场中出现过，所以远征军团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支部队。蛮子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过任小素看了一眼地图，好奇问道， 左云山在大牛山以北，也就算是远征军团的后方了，而且距离战场还有一定距离，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 正是因为他在远征军团的后方，至于为什么去那儿，得到了以后再告诉你。 两天之后，第六作战旅安全抵达左云山位置。这里奇峰险峻， P5092 心说，这果然是自己想要的位置呀。P5092 在山里走了半天之后，忽然手指一个方向，对几名团长说道， 三天之内在这里建造起防御工事来，不要临时的防御工事，而是能够打硬仗的阵地。 结果一旁的纪子昂说道， 应该不用三天。 这些天来，他和王运是一起大兴西北的，结果王运发光发热，他却闲着没事儿干。自打他确认自己的老婆孩子真的没事以后，便真心想要为西北做点什么了，也开始拿自己当西北人看了。可是偏偏他这个最先认同西北的人反而成了闲人，这让他有点接受不了。现在听到 P5092 需要防御攻势，他立马站了出来，这活他能干呀。纪子昂是土系觉醒者，最擅长的方向就是改变地表形态，甭管是山石泥土还是瓦片砖房，都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说着 P5092 所指的那片地方，地形在纪子昂操控之下竟凭空出现了变化。 P5092 眼睛一亮，一般情况下防御工事都是拿麻袋装了石头或者沙子堆砌的，远没有纪子昂这一手来得稳固啊。 那我直接画简单的防御工事地形图，你能实现吗？ 能啊。 说着 P5092 直接看了一眼山体，而后立刻在图纸上标注防御工事细节。这份图纸非常考验 P5092 的基本功，整个防御阵地里射击阵地有掩体、堑壕、火器座，交通工事有暗壕、堑壕、交通壕，掩蔽工事里则有掩壕、掩蔽部、猫耳洞。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大家都想不到一份防御阵地图纸可以详细到这个份上。光是堑壕， P5092 就清清楚楚地标注了需要在哪里设置崖孔，哪里设置避弹所，哪里设置出入口和排水沟，还有瞭望塔、火力压制部署点，哪里需要城墙，哪里需要沟，标记得明明白白的。这是一名指挥官的专业素养，让第六旅的几名团长看得心中暗惊。他们以前处理防御工事可是很粗糙的，毕竟他们178要塞的人大多数还是喜欢忙。 P5092 画完之后说道， 就按照这个来吧。 只是纪子昂看完图纸后给懵了， 这什么是猫耳洞，什么是火器座啊？哎，我以前是负责情报的，并没有打过阵地战，所以对你说的这种防御工事不是特别了解，如果能知道他们的结构就好了，可惜我也没去学过。 P5092 有点失望，很多人对防御工事的理解就是挖条沟就完事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已经很好了，有纪子昂在就能大大的缩短部队搭建防御工事的时间，那他的计划就更容易成功。结果还没等 P5092 再说点什么呢，一旁的王玉忽然说道， 我能按照记忆把防御工事里那些名词的立体结构图画出来，你能按照图纸来直接建造吗？ 纪子昂愣了一下， 我只要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就可以。 P5092 看向王玉， 所有模型都能画出来吗？ 对， 所有。 王韵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王韵记忆力好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可季子昂有点不理解。 按说这些图纸结构都是很偏门的东西，你为什么会看过这些？跟你以前的工作也没关系啊。 以前我发现自己记忆力过人的时候，便抽了一段时间专门泡在图书馆里看书。普通图书馆和军事图书馆我都泡过，这样一来到用的时候就不用翻书去找了，可以直接在脑子里搜索。 然后王韵在图纸上硬生生凭借记忆画出了猫耳洞、嵌壕、牙孔等一系列立体结构设计图，用来给季子昂做参考。 看图和实际建造出来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以季子昂的能力可以建造好之后随意调整，所以问题不大。 灾变后 3D 打印机技术丢失了，现在正有财团想要重新开发这个技术，不过它仍旧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季子昂现在就像是一台 3D 打印机，但它需要设计图纸才能打印东西，而 P5092 和王韵恰好能互补着将整个图纸完成。眼瞅着原本需要几千人忙活三天的防御阵地，在季子昂的带领下竟是一天就完成了。基础的地表改造由季子昂来做，而剩下的一些边角则由士兵们一起完成。这还是因为季子昂本身精神力有限，需要偶尔休息一小时才行。当庞大且结构复杂的防御阵地完成时，所有人都很难相信这玩意儿是一天之内建成的。而且这绝不是什么临时的防御阵地，其中结构之精细放在以前恐怕要耗时半个月才行。季子昂看到大家羡慕的眼神便乐呵呵笑道， 等以后世道太平了，我就去做个包工头给大家盖房子。 张小满眼睛一亮， 哎，这个可以有。 只是 P5092 叹息道， 也不知道这太平时代何时能够到来，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一定能的。 这时候任小素看向 P5092， 现在防御阵地已经建成了，说说你想干嘛吧。虽然防御阵地看起来非常牢固，可蛮子也不会来这里吧。 P5092 拿来一副地图铺在地上， 他们不来我们就让他们来。你看我们现在在远征军团的斜后方，不是只有我们中原人才会建立补给线，远征军团如此大规模的南迁，他们也一样会有补给线。我用红笔画的这三条路径，他们的物资一定会从其中一条经过，而我们所在的位置距离最远的那条路也能保证两个小时之内到达，劫掠完他们的物资还可以迅速撤回。 任小素琢磨出点意思来了， 你是想在后方干扰他们的生命线，然后逼他们过来打左云山？ 是的，正面战场大牛山我们也去看过了，王室打得非常吃力，但如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点与他们策应，让远征军团不胜其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胜利的机会。战争之中双方对垒有时候是拼兵力，但当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你就要制造机会让对方犯错。正面战场上犯错是很难的，只有不断的拉扯他们阵型，让他们做更多的决定的时候，这个机会才会突然出现。 你有把握截掉远征军团的物资吗？万一他们负责运输的人很多呢？ 他们设想的很好，把远征军团的物资给截了，让对方头疼去。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兵力太少，连人家运输队都打不过。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为蛮子身体素质强，在没有阵地的情况下，1000多的蛮子说不定能灭了3000人的中原部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 看着任小素认真说道， 这得你和小景姑娘带队去，如果没有你们两个带队的话，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作战计划的。以你们俩的能力，就算没有办法把运输队打掉，但摧毁一部分物资骚扰一下还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你们只需要骚扰就好了， 我相信你俩的能力。 任小素恍然，合着对方是惦记自己和杨小锦的武力值了。 其实你俩才是这个计划里最重要的一环，你们只要恶心远征军团一次，他们就会如鲠在喉。 这就像是家里发现了一只毛茸茸的毒蜘蛛，但这并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一转眼你发现它不见了。当任小素他们一击得手后消失不见，才是远征军团抓耳挠腮的时候。以前杨小锦给 P5092 说，你喜欢用诱饵，任小素喜欢当诱饵，很搭。现在 P5092 真的开始把任小素当诱饵来用了，只是这诱饵能杀人。 物资运输线对于所有部队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左云山围剿的，到时候就要打硬仗了。第六作战旅的人数对于整个战场来说确实不多，但如果是阵地防守战呢？防守战中一个人换掉对方十个人都是有可能的，战争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把自己放到有利的环境中去。 一旦占据有利地形，蛮子也没什么可怕的，而且还有纪子昂，这里可是群山环绕，纪子昂的能力在山中堪称恐怖。想象一下，蛮子部队正走在山路上，忽然山上掉下来成堆的巨石，这威力堪比重机枪了。 行吧，我赞成你的这个计划，不过要打他们的运输队，我建议还是我和杨小锦单独行动吧，带着其他人会有点麻烦。 眼瞅着少帅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把大家当成了累赘，但大家都眼观鼻鼻观心，一副没听见的样子，毕竟自家少帅确实有资格这么说。然而 P5092 却不同意， 你必须带人去，如果你只是两个人，远征军团根本不会来山里围剿，你只有带着部队去对方才会来，最少也要带一个连队，让他们去不是要让他们帮你什么，而是要让蛮子明白左云山里藏着一支部队。 原来是这个意思，那谁跟我去呢？这里可没你们火种那样的特种部队，机动能力都差点意思。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少帅，我带一个连跟你去啊，第二团的铁翼连，那群兔崽子打仗不一定行，跑得比谁都快。 原本第六作战旅的士兵听说要来中原，一个个其实内心里还是挺紧张的，毕竟以前打仗吧都是在西北，熟门熟路的，打不过了也能有其他兄弟部队来支援。现在呢，左云山距离178要塞差不多有1000公里的样子，等兄弟部队来支援，他们恐怕尸体都凉了。后来大家听说有大兴西北的中原人加入队伍，大家也没在意。事实上，王运等人也确实没能给第六作战旅安全感。可是，当任小素到来之后 ，P5092 补上了战略这一环，少帅自己补上了武力值这一环，然后前面加入的王运和纪子昂两人也突然大放光彩。只2天的功夫，所有第六作战旅的士兵心里都踏实了，前所未有的踏实。虽然他们很清楚，等远征军团过来围剿左云山，他们其中一定会死很多人，但那又怎么样？他们178要塞的兵又不怕死，他们只是怕死得不值得而已。没错，跟着张小满死，确实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值得。防御阵地建好的当天晚上，任小苏和杨小锦就悄无声息地带着铁衣连出了左云山。P5092 给他们的任务就是，3天之内必须找到远征军团的物资运输线，然后尽可能地对敌方进行骚扰。原本王运和纪子昂也想跟着过去，结果 P5092 说不用，任小苏够了。在战术方面来讲，没有四个超凡者一起出去执行任务的道理。在 P5092 看来，就算真有谁出事，王运、纪子昂、任小素、杨小锦四个人也不能一起出事，必须分开。 P5092 如今是第六作战旅的指挥官，所以他说的话大家必须听。而且王运和纪子昂想了想，无所谓了， 反正任小素去面对蛮子的运输队伍，能出什么事儿？临行前，任小素确认。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打完就跑，这里是远征军团的后方，千万不要恋战。 好，我明白了。 在任小素和杨小锦离开后第11个小时，铁一连便传回消息，果真在一条路上发现了很深的车辙痕迹。看样子远征军团的运输线确实被 P5092 猜对了，这让 P5092 松了口气。接下来任小素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等待运输部队路过罢了。在他设想中，到时候任小素远程投点炸弹或者狙击一下敌方的运输部队就好了，等蛮子打算追击的时候，任小素就可以带着铁一连向根据地撤退。事情的发展要比想象中还顺利。在第17个小时的时候，铁一连通讯员就传来消息，已经发现敌情，运输部队在500名蛮子的护送下正朝南方进发。 P5092 在左云山里冷笑起来，之前蛮子骚扰火种的后勤生命线，现在轮到他报仇了。战斗打响，不过在短短30分钟后，左云山里的一名作战参谋便对 P5092 说道： 长官，少帅的电话。 P5092 接过电话便问道： 顺利吗？没有被蛮子埋伏吧？ 没有埋伏，我们现在撤退，其他的等回去再说。 好，期待你们凯旋，辛苦了。 10多个小时后，任小素和杨小锦带着铁一连回来了，而且任小素不仅回来了，还带着蛮子的物资回来了，并把一些饼干类的东西分给了大家。一开始大家还担心任小素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结果现在看着对方的模样，就像是外出旅游的人回来给家人分特产似的。这些物资里全是食物，不过与中原的也没什么区别。后来大家发现，这并不是蛮子自己的粮食，而是176号壁垒的。如今176号壁垒破灭，那里储存的几十万人口粮都成了蛮子的物资补给，难怪远征军团一点也不急。回来以后，任小素就打算等远征军团上门了，所有士兵都默默地提高警惕，以防敌军围攻，结果硬是等了一天都没等到对方来围剿。 怎么回事？远征军团的动作这么慢吗？ 可能是在调集兵力吧。 远征军团还是没来，大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张小满来问任小素： 少帅，这蛮子怎么回事啊？还不来？ 要不我去一趟大牛山。 你去大牛山干嘛？ 我去问问蛮子为啥不来左云山，他们不来我这不白打了一仗吗？ 然后任小素去问 P5092 会不会是远征军团并不打算理会后方，结果 P5092 认真解释道： 不用着急，部队调集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在做好防御部署工作就行了，他们会来的。 话说到一半， P5092 看着一边吃压缩饼干的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线索。 等等，你把蛮子的物资抢回来了？ 对啊，全抢了。 他们就任由你抢吗？ 都杀了呀，尸体又没办法站起来阻拦我。 P5092 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把所有蛮子都杀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藏在哪里，没有目击证人了呀。你还记得我怎么交代你的吗？ 记得呀，打完就跑，这是远征军团的后方，千万不要恋战，这是你的原话。我把他们打完了然后跑回来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把他们打完了然后跑回来了呀。 这下轮到 P5092 愣住了，他这才回过神来。任小素理解的打完就跑是字面意思， 他把这支运输部队的蛮子都给打完了。 P5092 的情绪有点不连贯了。 我的意思是骚扰一下就行了，比如打一枪就跑。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如果真只打一枪，蛮子也会怀疑这里有陷阱，我们是故意引他们过来的。 之前也想过打一枪就跑的，但这不是怕蛮子追上来有铁一连的人出现伤亡吗？所以就全给杀了。 P5092 听着这话忽然觉得这逻辑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但仔细一想又没什么毛病。这时候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上面，一定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不是我没有留目击证人的锅。我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清扫痕迹，蛮子里有猎人高手，找到左云山并不是什么难事。 P5092 认同这个说法， 那就是正面战场出了状况。 但凡是一个聪明的指挥官，不可能不知道后勤生命线的重要性，而 P5092 和远征军团交手了这么多次，非常确定对方那位将军一定是个聪明人。所以第六作战旅劫掠了远征军团的后勤物资，对方为何迟迟没有动静，这很反常。 很有可能是大牛山方向的战事太过焦灼，以至于远征军团现在腾不出手来围剿大牛山了，他们的兵力全都被牵制住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要不要挺进大牛山支援？ 任小素认真说道，他也感受到了一丝紧迫感。 既然他们正面战场吃紧，那我们就应该在后方制造混乱，还得是让远征军团必须重视起来的混乱，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去大牛山主战场。 在此之前 P5092 就说了，第六作战旅根本没有多少人，贸然进入主战场等于白白送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继续他们的计划来干扰远征军团的生命线。不管别人如何，他们都应该保证自己的节奏，而不是随便擦到点什么就被别人影响，这是战场上的真谛。 这样，你现在带着铁一连再走一趟远征军团的运输线，这一次只要见到他们的运输部队就打，能打多少打多少，务必让远征军团感受到来自后方的危机。 好的。 任小素说着就要带人离开防御阵地了，不过这时候 P5092 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任小素带着铁一连火速行军，朝着上一次劫掠运输部队的地方赶去，不过这一次对方未必会走这条路了，毕竟可选的路还有两条。 P5092 交代，如果没能在原先那条路上蹲到远征军团的运输部队，那就再去其他两条路看看能否发现点什么。铁一连的士兵们默默地跟在任小素身后，啥也不说，任小素让他们干啥就干啥。连长这一次甚至都没问任小素要去哪儿，反正跟着走就行了。任小素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这一路上不用遮掩踪迹，咱们本身就是吸引远征军团来左云山的，一定要留下他们能够发现的踪迹。 少帅，那这次给他们留个活口吧，这样他们好找一点。 现在任小素已经成为了士兵们心中178要塞部队第一狠人，蛮子部队遇到了这位，想留点活口都难。说话间队伍将要走出左云山，可这时任小素忽然停住了脚步，身后的连长问道， 怎么了少帅？ 不对， 撤退，有敌人埋伏在山外。 前方正好有山体遮掩了视野，可出发之前任小素放出了老许以便侦察敌情，现在任小素通过老许分明看到山外正有一支上千人的蛮子部队潜伏着，电光火石之间有蛮子的粗重喊叫声从左侧传来。任小素忽然抬头，赫然看到左侧山坡上竟有一个蛮子早就藏在那里，这是负责放哨的。如今这蛮子发现任小素他们心生退意，便立刻出声警示同伴迅速突击，是要将任小素他们这一支100多人的部队给生吞活剥了。负责放哨的蛮子判断，虽然这支人类部队距离伏击点还有近千米的距离，但想来以远征军团战士的速度，近千人的部队想要全歼这100多人 并不是什么难事。铁一连连长喊道： 少帅，怎么办？ 跑啊，往回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下一刻，铁一连全体便撒丫子跑了起来，在山路上腾挪跳跃，非常熟练。身后的远征军团发出狂吼，就像是狼群在追击山谷中的羚羊一般。任小素一边跑一边思索，所以远征军团并不是因为主战场战事焦灼才顾不上后方的运输线，而是他们猜到这左云山里一定有陷阱，于是不想直接进山围剿。最终他们选择故意不拦围剿，又使 P5092 错误地判断了局势，然后再在山外悄然布置伏兵，想要打西北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得不说，这已经算是心理战术了，双方指挥官在进行一次心理上的博弈。 P5092 想用运输线的重要性迫使远征军团来围剿索云山，而蛮子则利用他们对主战场的关心，诱使他们进行下一步行动。任小素心中感慨，这些玩战术的人心里都忒脏了呀，一个比一个脏。他带着铁一连迅速朝着防御阵地方向跑去，远征军团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直至彼此之间只剩下几十米的距离。远征军团的近千人在山里追逐着，宛如一条蜿蜒的长蛇在快速游动。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遥控器，按下了遥控器上的其中一个红色按钮。轰然一声，那条蜿蜒的长蛇竟是被从中炸断。远征军团的蛮子懵了一下，他们没想到竟然会遇到这样的变故。任小素接二连三将按键按下，而后几组 TNT 在山中被迅速引爆，所有的爆炸点都在远征军团部队的行进路线上埋伏着。巨大的硝烟在山中弥漫，那种刺鼻的味道刺激着每个人的感官，死伤与哀嚎立马充斥于山野。近千人的蛮子部队在几声爆炸后只余下300多人，而且队形也被炸弹分割开来。蛮子们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不确定下一秒还会不会有新的炸弹被引爆。任小素已经停下了脚步，铁一连的士兵也举枪回身，准备跟着自家少帅进行反击。此时此刻，任小素非常开心，不是因为杀了多少蛮子，而是因为这一次 P5092 猜到了远征军团的意图。虽然 P5092 也不确定自己猜的对不对，但现在多准备了一手，却让这些准备伏击的远征军团损失惨重。临行前， P5092 就告诉任小素山外可能有蛮子埋伏，他让任小素出山之前一定要选好位置埋设 TNT， 如果真的遇到了远征军团，就带着他们回来踩雷。这件事情让任小素看到了 P5092 在战场之中的优秀指挥能力，不愧是自己亲手带着大兴西北的人呢。其实远在左云山指挥营帐里的 P5092 得知被伏击的消息，并没有特别担心，反而是松了口气，因为自己只要猜对了，那么以任小素的作战能力一定会把这场仗打得特别漂亮。 P5092 这一次是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季子昂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不仅可以作战，而且在行军打仗中还可以快速搭建防御阵地。这种快速改变地形的能力或许在个人战斗中有点鸡肋，因为杀伤力没有其他人那么大，但在行军打仗中，一个可以改变环境的人意味着什么？ P5092 比谁都清楚。而王韵呢，快速分析的能力，整理综合的能力，整个人都宛如一个人形自走搜索引擎，而且极其善于抓住蛛丝马迹。再到任小素和杨小姐，这俩人的战斗能力就不用说了。现在 反倒是他P5092还没展现出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整编部队这事儿他做得很好，但大部分老将也都能做得很好，包括防御阵地的规划也是如此。这些都只是一个将领成为天下名将的基础而已。所以 P5092 遇到了这些好搭档，总觉得自己应该快速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样自己才能配得上这些队友。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以往 P5092 在火种那边总是感觉有些使不上力，就是他制定的战术里很多对军官与士兵的要求都要降一到三个档次，这样一来士兵和基层军官才能跟得上他的节奏。这就像是和人打架的时候要先自断一条胳膊似的，需要他刻意的去降低自己水平来达到胜利的目的。当然最终胜利才最重要，可明明那些仗可以打得更漂亮一些。就比如在大石山后方的后勤基地里，他用清河大学的学生当诱饵，然后备下了 T5 带队的特种部队，但那场战斗里还是死了不少人，而且物资也被毁了。如果那个计划里原本就有任小素和王玉、纪子昂这样的高手，物资怎么可能被毁？所以在火种的时候 P5092 总是会觉得有心无力，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忽然有种大家都旗鼓相当的感觉。 P5092 不再需要担心队友给不给力，他只用操心自己给不给力就行了。这种感觉太痛快了，他不希望其他队友觉得他配不上这个团队，所以今天他临行前专门交代给任小素，远征军团可能会伏击，一定要将他们诱骗过来，直接用 TNT 炸死大半。现在任小素应该在收割战场了吧，就像对方以往的每次收割一样。说来也奇怪，明明不去前线以后也能踏踏实实的当西北少帅，为什么任小素总喜欢往前线跑？就像任小素与江旭下的那一次象棋一样，江旭说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先走帅，结果任小素回答帅肯定是能力最强啊，他老躲后面干啥，当然要冲到前线去了。如今这个棋盘上这个少帅的帅确实和任小素说的那样，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大杀四方了。有一次任小素和江旭下象棋的时候，他的帅就停在了江旭的一个小卒子面前，江旭心中一喜，立刻拱卒： 将军你输了 结果任小素把这个拱过来的卒子给拿下了棋盘，然后对江旭说道： 他要打不过我，这冲上来不是送死吗？你这个人好奇怪。 江旭当时心想，这到底是谁奇怪啊？明明是你奇怪好吗？可现在一幕与当时相同的画面正在电光火石之间展开。左云山的山谷里，一名没被 TNT 波及到的魁梧蛮子看到任小素冲杀在最前面，他提起巨斧便朝任小素劈来，那粗壮的手臂与硕大的斧子当头劈下。蛮子见任小素连枪都没抬便心中一喜，可喜悦过后就是乐极生悲。只见任小素反手一撩，一柄不知从何而来的黑刀硬生生将他的手臂都斩断了，而那柄还在落下的斧子却被任小素随手一拨消失了踪影。数十名蛮子眼见任小素是超凡者，便护着眼睛打算顶着铁衣连和其他人的枪火来强行围杀任小素。可是下一刻战场远方的狙击枪声传来，子弹在枪声之前抵达，硬生生击穿了想要围攻任小素的蛮子，为任小素打出了一条缺口来。炸死数百名蛮子用了三秒钟，但剩下的收割战场却用了半个小时。原本这收割战场的速度是可以更快的，但任小素需要分心去保护铁衣连的士兵，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P5092 在指挥营帐里关注着这一切却没说什么。 直到任小素确认这里躺着的蛮子再也没有活口后，便在通讯频道里问： 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看来，蛮子确实很在乎他们的运输线，左云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骨中钉、肉中刺，那现在就给他们再加一把火。少帅，你带铁一连的兄弟们把这些蛮子的尸体都给挂在左云山外面，让蛮子好好看看他们同伴的下场。 行。 还有，在火种那边战场发现，中原同胞被杀后都被割去了右耳，这可能是蛮子积累战功的方式。麻烦你把这些蛮子的双耳都割下来，扔到尸体旁边，我想这样更容易激怒他们。 你这是要逼着远征军团主力过来打我们呀？ 正有此意。不过少帅，你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担心第六作战旅会死很多人，而且一定会死很多人。 我如果担心这个，那就是在侮辱1781的军人了。他们没有怕死的孬种，只怕自己没有死得其所。我只希望不要出现不必要的伤亡罢了。我知道战争会死人，我也知道你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我明白，所以这也是我把指挥权交给你的原因，你不用顾虑什么。 然而 P5092 沉默很久之后忽然说道： 我会尽可能保全他们生命的，当然一切都仍旧以胜利为前提。 这倒是让任小素愣住了。 你以前可没在乎过士兵的生命。 人总是会变的。 说完 P5092 挂了通讯，他默默地坐在指挥营帐里，忽然想到，看来以后自己要多费点心思在战术上下功夫了。任小素带着铁一连的士兵直接将那些蛮子的尸体给挂到了山外的树上，那一根根麻绳吊着蛮子的脖子，只见蛮子的耳朵都被割去了，在树下堆成小山，而他们的尸体则摇摇晃晃的将粗壮的树枝都给压弯了。铁一连连长嘀咕道： 怎么了的，这些蛮子还挺沉的。 等这些活干完，铁一连都累得不像样了，要说这专门砌蛮子的活也不好干呢。任小素寻思着，他在88号壁垒里看过一本书叫《大王饶命》，那书里的主角可是只要砌人就能变强的，但要是自己也有这能力，妥妥的一场仗打下来就天下无敌了。光是这砌蛮子杀蛮子弄来的负面情绪值估计直接能爆表了，可惜了呀。任小素带着铁一连回到驻地，防御阵地上已经开始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了，所有士兵轮换进入三班倒状态，永远都有人值守着。而且王运那200多号兄弟已经成为了第六作战旅的第二侦察连，与原本的侦察连一起进入山野之间，以防有蛮子悄无声息地摸进来。毕竟左云山占地面积不小，万一被蛮子从其他方向摸进来也是个麻烦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 站在营地门口迎接任小素。 辛苦了。 嗨，这也没辛苦到哪去，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打硬仗了，到时候咱们被围攻怎么办？虽然打阵地战还是我们沾光，但也有弹尽粮绝的一天，还有水源问题怎么处理？ 水源的话，咱们这山上的防御驻地就有山泉眼，当时选址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了。至于粮食，好在少帅你之前抢了一批蛮子的物资回来，加上第六作战里原本的干粮，足够再撑半个月啊。 半个月之后呢？ 蛮子不可能围攻左云山半个月，除非王氏一点都不作为。你想，远征军团主力围困这里，那王氏那边就轻松了，他们只需要和我们协作着两边夹击。这远征军团如果拿不下左云山，很快就会被王氏吃掉。 那我们还是多做点准备吧，千万别把希望寄托在王氏身上。如今王氏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为了统一有点不择手段。 少帅与王胜之的关系？ 关系是不错， 但这世道有什么关系能让人信得过？以前我还在集镇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心我都见过。 那我们需要另做打算，倒是可以再去劫点远征军团运送的物资。不过他们在围剿走云山之前，应该会临时减少运送的频率，想抢到足够的物资也不太可能。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这样吗？那蛮子不好抢，要不我去把王氏后方给抢了。 P5092 忽然发现这位少帅的思路真是天马行空，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真是什么都敢想啊。 我们已经和王氏形成协作关系了，这时候去抢王氏实在有点破坏团结，对战局不利。 哦，那就算了。 然而就在此时，有通讯员突然跑来说道： 少帅，王氏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这时候王氏打电话过来要干什么？ 他走进指挥营帐，接起电话来。 喂， 任小素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很反常啊，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在第六作战旅的？难道这部队里有王氏的人？要知道他和第六作战旅会合之后可没见过什么外人。不对，任小素忽然对电话对面说话之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看了一眼 P5092， P5092 便带着所有人都出去了。 玲玲， 电话对面的男性声音换成了女性。 原来你每次都能猜到我的身份。 任小素心中奇怪，玲玲为什么会突然打电话到这里？ 有什么事情吗？ 今夜将有王氏的一支部队从大牛山出发前往左云山，预计天亮之前抵达。 来干嘛？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不够，我计算过你们携带的辎重撑不了太久，如果远征军团围攻左云山，最终很有可能会弹尽粮绝。 那你们王氏打得凶一点不就行了吗？ 不，火种长城那边已经因为物资匮乏的原因出现了溃败的可能，如果到时候远征军团击败火种后掉头过来，王氏就需要继续驻守大牛山，并且以最稳健的策略来进行这场战争。 言下之意就是王氏要防着另一个战场的远征军团，而且王氏判断火种会败，这让任小素有了不好的预感。 火种溃败的可能性有多少？ 71.13%，还有机会，但他们不一定能抓住。如果 P5092 早一年成为火种最高指挥，那么形势可以逆转，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行吧。 任小素叹息，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跟 P5092 说这个消息。 那今夜出来的这支部队是干嘛的？ 他们将从大牛山后方绕道前进，用车辆为你们运去一些物资。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王氏将源源不断地为你们提供物资支援，以便于你们可以在左云山更久地牵制远征军团。 任小素想了想，既然是送东西的，那就来吧，这不是省得自己出去抢了吗？说完，玲玲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任小素却觉得玲玲好像又有了一些变化，但他又说不上来是哪里改变了。任小素走出指挥营帐，凝重地对 P5092 说道： 火种那边可能会战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王氏的物资明天凌晨会运送过来一批，他们希望第六作战旅可以坚守左云山。 P5092 眉头皱了起来，战局要比想象中更糟糕一些。火种战场可能溃败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当 P5092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却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反而开始进行第六作战旅的战术调整。 我说你好歹在那里待了10多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火种溃败，恐怕很多人都会死，就连火种自己也保不住，王氏肯定会想办法在战后吞并他们的，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 孔氏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火种也没了，那么整个洛城以北便会尽数被王氏纳入囊中，南方也就只剩下周氏了。原本任小素以为王氏的统一步伐会很慢， 毕竟各个财团也都不是好惹的。结果现在远征军团南下，倒是帮了王氏的大忙。 火种部队有我十年的一切回忆，我从19岁入伍，一直到如今29岁离开，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但就像我说的，感情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然后把远征军团赶回北方去。 说完P5092便喊来了所有的第六作战旅军官开作战会议。第二天凌晨，一支部队从左云山另一个方向绕了进来。王玉那些兄弟在对方刚进入左云山的时候就将此事告知了指挥部。任小素与 P5092 全都等在阵地上，当对方来到防御阵地外面的时候， P5092直接命令一支作战班组前去检查。这次检查非常仔细，所有王室的人都必须将枪械上缴，而且所有物资补给的箱子都是要开箱检查的。 你是担心王室会在背后捅刀子？ 不是特别担心。如果左云山出事，火种正面战场也出事，那王室孤木难支。西北军损失一支作战旅对大局并没有影响，所以王氏没必要这么做。我只是不希望在自己的部队里增加这么大的安全隐患而已。如果我当初把希望传媒报纸借给你看的时候就知道你武力值这么高，一定会想办法抓捕你的。 哼，那我就没办法帮你那么多忙了，也就没有现在的大清西北了。 是的，没错，但战略之中谨慎行事是没错的。 你说这王氏怎么突然转了性子似的，开始和我们联系，而且还送物资了？之前不是对第六作战旅爱答不理的吗？ 因为我们在左云山，他们也意识到了左云山的重要性。我刚才听你说，王氏人工智能判断火种有 71.13% 的几率失败。 对的，是人工智能的判断。 那他们在天上一定有眼睛盯着这里，不然他们怎么如此清楚我们的动向，又敢如此精确地判断火种局势？不过据我所知，王氏自己并没有卫星。 然而卫星两字提醒了任小素，当初洛城一战，王氏不就是想要卫星吗？等等，不会是那次王氏已经成功了吧？洛城一战后，任小素还关注洛城那边的事情，但也没见希望传媒报纸上说过卫星被劫持的事情啊。任小素抬头看向浩瀚星空，忽然感觉自己就像是回到61号壁垒似的，仿佛时刻都被人盯着呢。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看到天空之中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快速掠过。任小素仔细看去，才发现那是一头巨大无比的鹰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